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呢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北京的晴好天气也将一直延续到2022年的元旦假期。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今天北京9条地铁线路段同时开通运营。本台记者现场探访地铁东奥之线和地下中轴线。今天开始，首都机场线西延至北新桥。请听短评：北京地铁让市民乐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北京新开通了9条地铁新线路段，开通的线路条段数是历年的最多。这9条段轨道交通新线包括了8号线37北段、11号线西段、14号线的剩余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17、首都机场线西延、S1线剩余段、16号线中段剩余段、昌平线南延17北段等，一共56.1公里，28座车站。另外6号线苹果园站同步投入使用。至此，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总里程达到了783公里，车站459座，其中换乘站72座。今年恰逢是北京地铁开通运营的50周年，9条地铁线路段又同时开通，数量创下了历年之最。有一位热心听众也是地铁迷，为此特别制作了一小段快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1号线西新首钢冬奥跳台滑雪比赛场，磁悬浮线 S1 苹果园枢纽站换乘到京西，8号线贯通街南北，地下中轴站站都精美，19号线大动脉海淀直通大兴新航站，机场线西延北新桥不再为交通堵塞而新交，14号线中段接东西，您直接就到丽泽商务区，17号线南段先开通，十里河到亦庄路程就需10分钟，北京的地铁效率高，它为咱首都的建设立功劳，立功劳。 今天开通的这9条新线路横跨东西，纵越南北，他们当中呢有东奥支线，有地下中轴线，有新的南北大动脉，有服务双机场格局的接驳线路，也有居民期盼已久的剩余段的开通。追溯往昔，北京的第一条地铁试运营是在1971年，至今50年间的时间里呢，北京的地下轨道交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您是否好奇最原始的北京地铁车厢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为此采访了两位北京市民朋友，一起来听一听他们记忆当中北京地铁的样子。 我叫张凤敏，我来自于朝阳区双井街道办事处，我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政协委员，我曾经对北京地铁做过2次的提案，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改进我们的地铁工作。同时呢，地铁呢经常乘坐，所以我对地铁呢就有非常多的了解。特别印象深的就是1号地铁，当时的时候只有1号地铁，我还很年轻，我就坐着1号地铁来回坐，来体验地铁的感受。作为现在呢，我们的地铁4通8达，我可以用2个字来表示对地铁的认知，一是便字，二是通字。同时，我对大兴机场的地铁站有着深刻的印象，它的中国红和它的丝绸之路的含义，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把北京的韵味充分地展示出来。 我是小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80后北京女孩。 同时也是咱们北京地铁员工的家属。小时候上学，包括现在上班，经常坐地铁，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出行的改善。和以别人相比呢，现在地铁的车厢里的空调、新风还有座椅比之前更加舒适了，地图也是更能清晰地提示乘车的信息。我收藏了一本北京地铁50周年的纪念册，这是当年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地铁车票，样式呢很有年代感。2008年，北京申奥成功了，北京地铁逐渐形成了网络，可以说北京地铁串联起了时代的印记。也祝愿北京地铁明天会更好。 建筑大师梁思成对于北京中轴线有过这样的形容：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延伸、一贯到底的规模。其实北京地铁啊，也是一座地下城，八号线啊，就是这座地下城的中轴线。在贯通了以后，那乘客们的体验怎么样？站内又有哪些特色呢？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目前正在八号线金鱼胡同站，一起来连线他。雅静你好。 你好，乐陶。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八号线的体验情况，以及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 那么八号线是这个刚才你说到地下中轴线啊，它全长是49公里，那么单程运行是85分钟。那么八号线的这个金鱼胡同站，它是位于王府井步行街的北端。那今天早上一开始这个开通，其实客流量就是非常大的，大部分呢都是这个通勤的客流。在站厅层呢是可以有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个金鱼艺术墙，它是以吉祥如意、连年有余这样的一个为主题的一个布置，也是切合了这个站台这个站的一个站名，那寓意也是非常的好。很多乘客从这个站台上来之后就都被吸引了，纷纷在这里拍照或者是自拍。那站厅呢还是以这个中门关中轴为设计元素，有很多门的造型，也是切合了这个中轴的概念。金鱼胡同站呢是一共有5个出入口，其中4个都是和周边的商场相连的。那么一体化的设计，让大家比如说像刮风下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场，是非常方便的。那我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很多乘客就表示呢，以前从北边的回天地区或者南边的大兴要进城都要坐5号线或者4号线，通勤的时候是非常拥挤的。那么八号线开通之后呢，会为他们提供一个新的选择，而且八号线高峰时间的最小运行这个每个间隔呢只有2分钟，应该说对于像回龙观、清河还有奥林匹克中心区等等这样的一个居民出行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乐陶。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那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了，11号线的西段开通也备受着期待，因为它是距离北京冬奥组委和首钢滑雪大跳台最近的一条地铁线路，直接的服务于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今天北京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开通运营，本台记者宗小畅在今天早上就体验乘坐了冬奥支线从金安桥站出发的首班车，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今天你也是体验了我们的冬奥支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都有哪些能体验出冬奥的冬奥元素呢？ 今早呢，我乘坐了地铁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的首班车，这趟车呢就像是在地下运行的雪国列车，吸引了很多早高峰的乘客呢来拍照留念。在车厢里呢，这个蓝白色的基调装饰啊，就像是一个冰雪的世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雪融融呢在车门招手迎客，还有雪花形状的顶灯呢也是创意很新颖的。可以看到这个客室车门两边的扶手呢，它是仿照着冰球杆的设计，而且电子地图的报站呢也是由一个卡通人物从这个站滑雪滑到下一个站。站台屏蔽门上呢也是用激光投屏的效果来循环播放着和冬奥会相关的宣传片。那么走进新首钢站的站厅呢，四周的红色墙板上点缀着白色的雪花造型，它是融合了中国风和冬奥元素的。冬奥支线的全长是大约4.2公里，一共设有4座车站。同时呢，这条线路也是本市第一条智慧轨道交通示范线路。在车站里呢，可以发现有很多智慧的设施，比如说呢，有全方位的招员系统，乘客可以按下一键招员按钮，和综控室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来及时的获取相关的帮助。主持人。 那这条线路的开通未来会发挥哪些作用呢？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冬奥支线呢，是北京中心城南部东西方向的辅助加密线，同时呢，它也是石景山地区的第一条南北轨道交通线路。冬奥支线的开通呢，会持续的提升冬奥会公共服务水平。那么在金安桥站呢，是可以实现十一号线和地铁六号线以及 S 一线之间的换乘，构建起了绿色低碳和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同时呢，它也是能够加强中心城区和冬奥组委办公区以及冬奥比赛场馆的联系。未来呢，还将有力的促进新首高，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的建设和区域经济的社会转型发展。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的介绍，再见。 好的，再见。 那自从去年啊，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以后，北京就形成了一南一北的双机场格局。近年来呢，新建的地铁线路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机场接驳的需求。从今天开始，首都机场线的西延到了北新桥。首都机场线西延线路全长是 1.9 公里，起点位于既有首都机场线东直门站，沿东直门内大街向西辐射，终点到北新桥站。开通了以后，将会实现首都机场线和五号线的换乘。北部城区的居民前往首都机场乘坐地铁又有了新的途径，也更加方便了。我们了解到，首都机场线西延线的施工难度很大，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就像是在豆腐里面打洞。为此，我们采访到了京投所属轨道公司勘察设计总部部长王宁，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机场线西延呢，这个施工确实难度极大。为啥呢？这恰好处于咱们轨街，咱们轨街的街道本身不宽，所以说两边建筑的也都基本上贴着街道布置的，所以说呢，对地面的沉降要求都很高，因为地面一旦出现沉降，两边的建筑物就会发生这个变形，所以说呢，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最主要的，咱们这个工程呢，这个穿越的是富水的地层，怎么来说呢？因为咱们受这个地下水位限制开采给南水北调的这个影响吧，咱们北京市的地下水位的持续上升，咱们这个地方呢也是在不断的上升，所以我们整个隧道是在一个水里面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打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头顶上恰好有个盆底儿，就是一个不透水的地层，所以顶住在上面的一盆水，下边呢又恰好是咱们的沙层，而且它是这个水是一个流动性的，相当于我们就要说了，头上顶着一盆水，脚下踏着一条河。而且这个我们机场线西延呢是采用不降水施工，其实本身我们暗挖是必须要降水施工的，但是为了保护咱们来之不易的地下水的资源，所以我们采用了不降水施工，所以整个施工我们都是在相当于在这个富水的环境下这个施工的。所以说刚刚说的隧道掘进就非常艰难啊，这说豆腐的打洞其实一点也不夸张，因为稍微有不慎，我们就会这个发生溶水溶泥的现象。这个所以说整个建设过程中呢，我们的建设者包括设计施工都是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把这条线建成的。 今天北京新开通了九条地铁新线路段，开通线路条段数为历年最多。至此，北京地铁路网里程已经增加到780多公里，车站数量增加到450多座。他们当中有连通北京冬奥赛区所有比赛场馆的十一号线西段，有承载着浓郁深厚的古都文化且有地下中轴线之称的八号线，有向世界展示北京新形象的双机场接驳线路，有穿行首都金融发展新空间丽泽商务区的十四号线，还有主打人性化设计，大幅提升东南部轨道交通线网服务功能的十七号线南段。请听短评，北京地铁让市民乐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 时事快评。 从1971年北京地铁开始进入试运营算起，至今已经整整50年了。50年间，北京地铁建设从无到有，从缓慢推进到爆发式全面提速，地铁一直在马不停蹄地追赶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速度。截至到今天，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运营线路达到27条，总里程783公里， 日均客流超千万人次，年乘坐量超过38亿人次，出行高峰最小发车间隔缩短至100秒，大大便捷了大众出行。50年来，北京的地下轨道交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地铁是一座城市幸福指数的标配，它拉近城市的空间距离，极大改善市民的出行生活，也是带动城市更新、引领城市发展、重塑城市活力的重要引擎，更是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12月9号，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启动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到2035年公示，明确提出未来北京将围绕服务四个中心功能建设，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个方面综合构建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网总规模预计可达2673公里。通过轨道交通优化出行结构，促进北京交通出行人均碳排放下降20%至30%，加快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地铁四网融合，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协调融合发展，让市民乐享轨道上的都市生活的设计理念也写进了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地铁不仅是交通便利的重要体现，更是一座城市智慧建设的缩影。如果把北京地铁比作一面镜子，那么它折射出的是这座城市与时俱进的速度，也折射出这座城市以民为本的温度。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35，空气质量1级优。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6，属于中度拥堵。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盐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东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海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腾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智。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